是终于讨好我的那种滋味，不招摇也不沉默，自然而然的倔强。如果你真的喜欢，请你不要伪装你自己。 谁不曾游离在梦和现实的中间？谁不会向往飞翔在广阔的蓝天？闪亮的点将出现在你登场之前，有一个声音在喊，有能量收尾。

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，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，远距离的欣赏，近距离的迷惘，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，别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， 北京时间14点整。